到啊，钻进人海里吧。越是一种方法，他不是他，他不会了解我心中的怕。 我听见

间旅店，明后悔店中只有漆黑，找不到光辉明天，但店主把我牵，并告知这间乃快乐店，人步进永不想再搬迁，怎知我挺起肩抬头当，我要踏上路途，我要为我自豪，我要责声不做俘虏，不怕踏千山，亦无介意面容满是尘土，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陈百强的《摘星》。其实在80年代呢，有很多以反毒为主题的歌曲，都是当局呢为了配合反吸毒的宣传活动与唱片界合作，然后找人来创作撰写的。而这一首《摘星》呢，就是1984年度的反吸毒的主题曲。据说呢，这也是陈百强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。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是来自于陈珊妮的《青春》。陈珊妮的声音让人想到的第一个词就是性感，不是那种带着脂粉味的妩媚，而是一种有着距离感的冷艳，很低调，但是却很令人炫目哦。 记得第一次看到陈珊妮的时候去采访她，当时感觉有点害怕，因为她很高而且瘦瘦的，配上一张没有表情的很冷漠的脸，一点点亲切感都找不到。哎，就像她的歌一样，即便是很温柔的旋律也是那种冷冰冰的感觉。而这样的一个女生呢，好像除了唱歌就看不到别的什么绯闻，只是很安静的用音乐来打动人。OK， 继续来听黄品源《孤单爱情海》这首歌呢，是他自己的创作，也是延续了他一贯的创作风格吧。 潮起潮落的海浪，像我思念的心好乱。失去你就像沉默的船。如果早一天说爱你，也许能挽回你的心。是恨是祝福分不清，我以为可以假装从此不想你，不在乎不在乎你。谁说会流泪不会太难过，不想你才是折磨。我的爱情还下着雨，谁在夜里哭泣，好想你。我写时间，我会好好重新爱一遍。我的爱情还下着雨，最孤单的距离，我相信总会有一天，哪怕在一万年。像我思念的心好乱，失去你就像沉默的船。如果早一天说爱你，也许能挽回你的心。是恨是祝福分不清，我以为可以假装从此不想你，在乎不在乎你。谁说溃堤的泪不会太难过，不想你才是折磨。我的爱情还下着雨，谁在夜里哭泣，好想你。给我些时间，我会好好重新爱一遍。我的爱情还下着雨，最孤单的距离，相信总会有一天，哪怕在一万年。我的爱情还下着雨，谁在夜里哭泣，好想你。些时间，我会好好重新爱你。我的爱情还下着雨，最孤单的距离，我相信总会有一天，哪怕在一万年。 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

就能转身而退。 Tins 的《莫斯科没有眼泪》，这是《下一站天后》的国语版本。歌曲的灵感呢，来源于前苏联的一部经典的电影哦。相信这是很多人知道的事情，这一首歌呢，其实还是他们的首张国语专辑《见习爱神》当中的歌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来听到的是陈奕迅的歌，叫做《看穿》。这一首缤纷的调子背后呢，其实留存着一个很让人去思考的道理啊，就是我们每天呢都面对各种各样的人，有多少交流是出于真心的？可能我们都习惯了和人沟通表面一点，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安全一点，负担也会少一点吧。来听到这一首看穿。 你可以看穿谁泛黄的旧照片，怎么仔细看也看不出他当时候脑袋里想的是谁。你想要看穿谁诚恳却又挑着眉，说了三言两语一字一句，到头来还是分不出白或是黑。偏偏人总是偏偏用说谎作为最前线，渐渐像无止境的发疯似的假冒危险。每个人都会很习惯碰见的人先做表面，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看见的人真正危险，每个人都会很习惯面对了人先做表面，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看见的人真正危险。又想要看穿谁有什么新发现，就算你有多少百般论断，却也无法看穿是谁戴假面。这头看着些干干净净没残缺，躺在街头路上才会发现跨过我的每双鞋底层层污点。偏偏人总是偏偏看那华丽的超越一切，渐渐像无止境的发疯似的走最高点。每个人都会很习惯碰见了人先做习惯，看见了人真正危险，每个人都会很习惯面对了人先做表面，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看见了人真正危险。 这是蓝又时作曲填词的一首歌曲，由于曲子很特别呢，所以监制呢特地提议啊，将这一首歌再谱成一个广东的版本，就是在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同旋律的广东歌，叫做《神奇化妆师》。这个广东歌的词呢是来自于林夕的，也是谱出了另外一首相映成趣的故事吧，很好听的歌。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相当的好听，其实每次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呢，就会想起当时还是中学生的我。这是来自于赵薇的《真心不假》。 开一扇天窗去看星光，回忆的翅膀正在飞扬，晚风湿湿的湖畔，

琪的味道，这是由黄国伦作曲、姚谦作词的歌。有一个故事啊，据说那段时间的姚谦正好是患上了感冒，严重的鼻塞，然后失去了嗅觉，让他对很多事情的反应都变得很混沌。而这个时候呢，他想起了一个女生朋友跟他讲述的故事，说那个女生一直很讨厌她男朋友抽烟，然后手指头呢被烟熏得黄黄的。但是有一天呢，他们分手了，他每次想起这位旧情人的时候，记忆里都是他们拥抱的时候以及男生身上的烟草味道。接下来的这一首歌，它的歌名呢只是几个数字，叫做3721，来自于曹格。好吧，你来听一听这首歌。同样在这首歌当中呢，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在对我的夜生活就是那种没有时间跑舞龙，就跑音乐节奏，旋律在四面八方，我就是听得感动，不要关上我耳朵， Just leave me alone。 一步一步改装车呼啸过我身边，像只美女砰砰砰，拉西哆雷哆啦啦啦，我清了清喉咙，准备跟世界解释通。 Hello， 不做 party animal， 照样还过头，感觉在指尖跳跃，就是控制不了，不要想来靠住我， Just leave me alone。 一步一步改装车呼啸过我身边，